金秋狂欢节，拜访纯净的中土世界。咨询电话400-606-1039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吗 ？FM 87.6，北京文艺广播。 你快乐吗？我很快乐，我们的心情都快乐。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评书联播。 本栏目由化维鲜胶囊特约播出。次富牌化维鲜胶囊是以蝙蝠蛾被毛孢菌丝提粉、人参提取物、黄芪提取物、葛根提取物、丹参提取物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具有提高缺氧耐受力的保健功能，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。致电88864417 88864417。德育堂牌黄精茶色素胶囊是以黄精、荞麦、桑葚、茶色素、吡啶甲酸铬、胡精、硬脂酸镁为主要原料制成的保健食品，经动物功能和人体事实试验证明，具有辅助降血糖、辅助降血脂的保健功能。本品不能替代药品，不适宜人群为少年儿童、妊娠及哺乳期妇女。致电88864417。 FM87.6 北京文艺广播评书联播。 听众朋友，请听单田芳先生演播的长篇评书《铜林传》。 老侠客石金生来的正是时候，跟慧斌两个人说话呀，也有激愤味儿，那心里动刀子的心都有，表面上呢还得装的没什么。慧斌这才说：“老侠客，咱这么办行不行？一码是一码，咱先解决我徒弟高飞被你削耳朵这件事。你口口声声说你认罚，今天咱们三头对面，你说吧，你怎么样罚吧？”石老侠客一笑：“大和尚，您说呢？您怎么罚都可以。”“好，那老侠客，对不起，我现在徒弟剩一个耳朵了，成了残疾人了。我觉着对不起我徒弟。你说你是误会，我不这么承认。我看你是有意的。你把他的五官给伤了，不是冲他，你是冲贫僧。那么老侠客，你就自以为是，觉着你很了不起。这不你来了吗？我不罚你旁的，咱俩比划比划，咱俩当场伸伸手，你把我慧斌赢了，我徒弟耳朵算白掉。赢不了我，老侠客，讲不了说不起，那就是罚了你了。”哦，老头一听，哦，赢不了他，那我就得受伤呗，我受伤就等于挨罚了呗。老头点了点头：“好，那么大和尚，一码是一码，我同意。那这个事儿接过去，下一步呢，能不能把药给我？哎，那件事情跟你无关，我伤的是赃官年羹尧，年羹尧的保镖是佟林，佟林不来要药，我不给。”越说越激烈，越说越激烈，那还有个好？ 这个矛盾一激化了，非得武力解决不可。你现在也是一样，两国有什么矛盾先谈判，谈不合拢了有人调解再谈，实在谈不通了就得武力解决，枪得给，炮得给，海陆空都得参加战斗，古人也不例外。师铎一看这会宾实在是不讲道理，万般无奈，好，大和尚，既然这样，老朽来了，这一堆这一块就没想离开古刹玉皇顶，那咱就伸伸手吧，我要领教领教金鸡好斗双钢掌。但是没伸手之前，我先看看我徒弟的伤。挥宾点头，挥宾这边还有个受伤的呢，老道韩玄肩头上被扎了，也受伤了，不过皮里肉外不太严重。可是王环的骨折呀，现在是人事不省。老侠客师铎先掏出一粒丹药给王环塞到嘴里的，一是镇静，一是止痛，这骨折等有了时间再给他接。如果说自己也吹灯拔蜡玩到这儿了，那么就爷儿俩一个好的也没有，干脆就死在玉皇顶。老头是这么想的，把王环周到廊下都安排完了，老爷子一晃孟老宝刀来会会宾。简短结束，俩人伸了手。等伸手之后，石金生一看是大吃一惊，哎呀，会宾名不虚传呐、啊，这对双掌太厉害，呼呼刮风是神出鬼没。那么自己呢，还凭着一口宝刀，要没有宝刀也空手对空手，肯定不是人家的对手。三十几个回合呀，就听惠宾喊了一嗓子，老侠客，雪耳之仇就算结束了，你接掌吧。老侠客再想躲来不及了，就在这后背上叫人家拍了一掌。石金生那是侠客呀，练过气功，觉着背后生风躲不开了。石金生舌尖一顶上牙膛，一叫丹田混元气，这后背嘣鼓起了二寸多高。充气儿干嘛？准备接人家这一掌。耳轮中就听见砰的一声，把老侠客震出一丈多远。老头身子一摘呗，赶紧刀尖点地当拐棍使唤，就这么样他没躺下。但是石老侠客就觉着两肋发胀，胸口发热呀，眼前发花，脑袋发麻，就知道不好，要吐血，想控制也控制不住。没到三秒钟，心里头一闹腾，嗓子眼一热，啪，大口喷血。老头再也支持不住了，身子一摘尾，扑通坐到地上。那个老道韩玄在旁边站着呢，一看石金生倒地了，这家抄起七星丧门戒来，飞身经过来了，想要结果老侠客性命。 惠斌赶紧给拦住，妈，我师兄你干什么？哎，还不要他的命，等待何时？留下他们都是祸害。弥陀佛，师兄啊，不必如此，留的口活气儿又有什么了不起？方才我给他这一掌仅使了三成劲儿，我要使五成力啊，他也活不了了。我就留着他这口气儿，让他回去找佟林。来人，赶紧拿过弹药。你看，把人给打伤了，还给治，给石老侠吃了止血丹、止痛散，后边全给包扎上，给王环也包扎上。惠斌命人把双头无解判官笔给插到王环身后兵器套里头，孟老宝刀捡起来也给了老侠客，王环的刀捡起来也闯到刀鞘里头。他这才说，老侠客，血耳之仇结束了，这笔账前勾后抹完了，今后咱再也别提这个事儿。下一步要想要解药，叫佟林来，佟林来怎么的都行，不来解药我不给，我就在古刹玉皇顶恭候大驾。来呀，把门户敞开，送他们师徒走。老头吃过药之后可以走路了，他晃晃悠悠还得架着徒儿王环，真是惨不可言。离开庙门了，老侠客振作精神，点了点头。大和尚，你可知打人一拳防备人家一腿？我明白。好，你不说找佟林吗？我现在就回去，你就等着吧。惠斌哈哈大笑，回庙关庙门等佟林，咱不说，单说这爷俩往前走了没有五里地，走不了啊。老侠客就觉着心里的这翻上翻下不得劲儿，尽管吃的解药他也止不住疼啊，而且王环骨折了，那走起路来受得了吗？稍微一动疼得满头是汗。哎，正这么时候又来个人到了近前，十多十斤声一看，好朋友唐万义，人送外号安良义士，老唐头跟自己是棋友，因为石金生上庙这儿来了，唐万义听说了，在后边后赶，结果迟来了一步，在半道上相遇了。安良义士一看这差价，就知道发生什么事儿。十多石金生说：“你来的正好，凡你到附近的村子，能找辆车来，轿子也可以。”把我们爷俩拉着赶紧赶奔凤翔府公馆。好，我马上照办。果然求了一辆车来，铺了几床被子让他喧腾一点，又找了几个帮忙的把爷俩周到车上。唐万义在旁边照料着，车老板把鞭子一晃，我啪，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，赶奔凤翔府。 第二天早晨，按现在的时间计算，10点左右，到了公馆了。呀呀呀！把车停住了。唐万一跟把门的当兵的一说，当兵的到里头送信儿。佟林、二侠侯杰、大侠侯廷、铁掌李渊，都从里边接出来了。佟林这么一看啊，大吃一惊，就是这怎么回事？老头不是说回家料理料理吗？让我们在这听信儿，怎么身负重伤啊？赶紧伸手，大家帮着把爷儿俩架到里边，准备两张床，把他们放到床上。这才详细询问经过。石金生晃晃脑袋，佟侠客，各位，惭愧惭愧呀、啊、是这么回事。石金生说，我可不是给你们拢队呀、啊、现在这个药就在惠斌手里头，他说给一片云彩就散了，他说不给就得武力解决，他就等着佟侠客去呢。佟侠客，我可不是给你拢队呀、啊、你要不去恐怕解决不了问题。佟林在旁边闻听此言，剑眉倒竖，虎目圆翻。好，我明白了。老人家，您为了我们的事情，爷儿俩身负重伤，真叫佟某感恩不尽。老人家尽管放心，你们爷儿俩就住在公馆，一个安全，二这会儿先生不少，可以及时治疗，安心静养。关于解药的事情，您不必惦念，就交给我们众人了。那二侠侯杰性如烈火呀，把大秃脑瓜一晃的，好啊，这简直是欺人太甚。他惠斌有什么了不起的？大言不惭，指名点姓叫我兄弟佟林。他有几个脑袋？嗯，难道他就没打听打听？他比铁扇寺的铁面伽蓝佛纪元、紫面伽蓝佛纪慈如何？他比野飞龙燕雷如何？他比妖道杜清风还多着八套吗？嗯，那些人都什么结果？他清楚不清楚？看来这是死催的。海川，哥哥我陪你去，放火烧他的庙，扒他的秃驴皮，把解药咱哥们抢回来。走。可这小弟兄们一个个撸胳膊挽袖子，点个火都得爆炸，这人们这气儿大了。镇东侠处理事情一向沉稳老练，东侠手捻虚然一皱眉，老二晚灯点，海川你先消消气儿。事到如今了，光着急没有用，知己知彼，百战不殆呀、啊！你不了解对方那不行啊。据我所知，金鸡好斗双钢掌惠斌颇有来历。我听谁告诉我的？他的辈分还挺高呢，乃是江南四大剑侠 老侠客董钱董化一传授过他能耐，他这双钢掌就跟董老剑客学的。如果从这个辈分排下来，咱还得管他叫一声好听的呢，那是咱的长辈，另外还多少有点关系。汉川呢，我看这样的，咱们要去，但到那块儿先不急于拼命，还是应当讲理，顺的好吃，横的难咽，这事情一弄得翻了脸不可收拾了，什么时候能把解药要来，粘的人的眼睛什么时候能好，这是至关重要的。石金生在那躺着，把佟林的手拉住了。佟侠客，东侠说的对呀、啊，我不是长人家的威风，灭兄弟你的锐气，这会宾可不好惹呀。你们两个人真要伸伸手，究竟谁高谁低，谁胜谁负，是不是很难说呀？万一董侠客你栽了跟头，这解药咱可就要不回来了。不打无把握的仗啊，董侠客你可做的心里忒有数了。另外惠宾跟我伸手的时候持手空拳，没拿他的家伙，据我所知还有镇庙之宝十三节莫古鞭，这条宝鞭打遍天下没有对手。兄弟你先照亮照亮，能不能敌得过他，要敌不住，为稳妥起见，咱不如多请几位朋友，到那时候才有取胜的把握。佟林听了这话，明不爱听也得接受，人家说这话什么意思，为自己好，那么自己再不服不忿的，那显着不知好歹了。佟林一笑，二位老哥哥，我也知道请人帮忙好，但是情急之下到哪里去请人，请谁就请来，浪费时日，那大人怎么办？这大家一听也着了急了，哎，正这么个时候把门的进来，报报佟侠客，镇东侠，门外有位老先生，哎，要求见二位。东侠就问谁呀、啊？从广东来的，说话说急了，咱还听不清。那老头年纪不小了，姓王。哎呦，众人一听，从广东来的姓王，莫非是王石谷？王大侠吗？众人听罢起身迎接，等到了外头一看，何止是王石谷一个人，在他身后北侠客秋田秋佩羽，南侠司马空，全到了。这真是没有梧桐树引不来凤凰，你看佟林这一露面都来了。王石谷老头倍儿精神，头上戴着大草帽，腰里头围着包，老头穿这身衣裳挺朴素，你不知道，就是赶集的普通一个住户，好像种地的一个农民老头，一向穿都是布衣服。在后边跟着俩学生，俩学生给背着箱子，因为王石谷呢，他是开药铺的，又是坐堂先生，对什么病症他都能治得了，而且是一位了不起的妙手神医，他这一来可解决了大问题了。